正在飞翔，想起未圆的梦想，年年月月我们慢慢成长，却遗忘多少的片段，但偶尔我在别人的脸上会看到你的微笑。让我想起你的温暖，偶尔路边摘下的花瓣是你给我的小浪漫，偶尔对着大海的呐喊是我们年少的轻狂，年年月月我们回头一看，心涌上多少的情感，我偶尔也会偷偷的希望时间像木马回转，我来到回忆里的长廊，看着我们的爱情归于平淡，我们不是不够勇敢，只是脚步乱了就失去方向，年轻总是有点迷惘，当时我们受了伤就太慌张，而生命都总是这样，总有一些遗憾。偶尔我会望着月亮，想想如果你就在身旁。